我真的回不去，求求您了，黄老师。 那人家大力比你还小一岁呢，可人家每次都是头一个回学校的，怎么那些全盲的同学都能回去，你这个有光感的就回不去了？我看你呀，不是眼睛有问题，是思想有问题。好了，我走了。今天啊，你就是行也得回去，不行也得回去。 不，黄老师，黄老师，你别走，你别走啊，黄老师。啊，黄老师，怎么，黄老师真的走了？哎呀，我妈又不在身边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看这杆子不用是不行了。哎呀，这哪是东西，哪是南北呀？哎呀，咋办呀？这，哎，黄老师他不是那种狠心的人，他肯定在一旁偷偷看着呢。哎，我呀想个办法把他骗出来。对了，我装着摔一跤，黄老师一看我摔倒了，肯定出来扶我。他要是一扶我，我就死死地抓住他，说啥也不能让他跑了。对，就这么办。 强子摔倒了，得赶快把他扶起来。哎，不对呀，瞧瞧这动作，一看就是假摔。小滑头想骗我，我可不上你的当。今天啊，就是说什么也得让你自己走回去。 哎，怎么没动静？黄老师真的走了？ 哎呀，我可怎么办呢？ 哎呦，小朋友啊，怎么了？为什么在这儿哭啊？别哭了，别哭了。 我们老师把我扔在这儿不管了。 哎呦， 我回不了学校了。 哎呦，是吗？这世上怎么有这么坏的老师啊？ 奶奶，这不是我们老师坏，他是想锻炼我，让我自己回学校。 哦，那你就赶快回去吧。 可是我不知道路啊。哎，对了，老奶奶，求求您，您行行好，能不能把我送回我们盲校啊？ 什么？我送你回去？ 哦， 哎呦，不行不行，我，哎呦，我还得赶火车呢啊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回盲校的路啊。来来来，小朋友你站好站好啊。 站好了。 我告诉你啊，前面是东， 前面是东， 后面呢是西， 后面是西。 你呀，你就直着往前走， 直着走， 到了路口呢往左拐，再走个三四百米那就到了啊。不远。小朋友啊，你可抓紧回去啊，这天一黑呀，路上有野狗。 野狗？ 那 老奶奶谢谢你。 快回去吧，快回去吧啊。 哎，说什么来着，直着往前走。然后往左拐。我今天豁上了，我非得自己走回去，让你黄老师看看。哎呀，说了还有野狗，不怕。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茫茫的人海中。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。 哎呀，强子，哎呀，强子太好了，你终于自己回来了。 黄老师，哎，黄老师， 强子， 你不管我，我照样能回来。 好啊，